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。今天是5月6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气温在13度、27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8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8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在13到27度，大兴海淀在12到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银湖洞在12到27度，延庆野鸭湖在10到26度，万方亭在13到27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易胖体质呢？易胖体质有两个方面可以判断，一是肠胃吸收功能好，另一个呢是代谢慢的虚胖体质。肠胃吸收功能好的人群一般肤色好，不易长皱纹，面色一般显示出油性肤质。由于肠胃吸收功能好，与别人吃同样多的食物都会比别人胖。而代谢慢虚胖型的体质呢，由于该体质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，气血循环和新陈代谢都比正常人慢，容易积累湿气，从而显示肥胖的情况。这类人通常是喝水都胖的类型。想带着帐篷远行，一路上享受被大自然宠爱的感觉，每分每秒都沦陷在迷人的风景里，那一定要去大北京及周边的最美露营地。上期节目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露营地，那么本期呢接着来介绍露营。你还可以选择南海子郊野公园，这里是历史上北京最大湿地，公园面积巨大，是郊游的好去处。在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在这里搭上帐篷，与好友再次聊天打牌吃小吃，别提多惬意了。这里还有一片迷路保护区，除了麋鹿，还能与多种珍稀物种来个近距离接触，是孩子在动物园都难得的体验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清晨10点来告诉我，

手被撕裂的伤口，爱好像曾经停留，而我左手按下号码之后，那首属于我的歌不再播送，默写你的爱过，坦诚自己脆弱，对白怎么说，表情才不难过。我想要说，我想要说， 逃离。

心，我做云儿是管他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。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只有你心里明白，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。上午十点，我是鹿晗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